在太阳节之际，印尼先锋者党中央指导理事会总书记3月30号发表谈话，表示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